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彰化县一名与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患搭乘同一班机的男子行踪不明，卫生局已经联络到他，但是他入境之后没有配合检疫，下午决定开罚10万。卫生局长叶彦博指出，这名男子25号和台湾第四例病患从湖北省搭机回台，应该居家检疫，但他没有遵守规定，更留下错误的电话和住址，卫生单位好几天无法联系上，迟至昨天才联络上他。现在他不在彰化县内，住在中南部外县市，卫生局已经通报当地卫生局。这名男子不按规定居家检疫自主管理，彰化县卫生局今天先开罚10万，目前正由他居住的县市卫生局调查男子健康状况，以及这几天有没有出入公共场所。他也是高雄市染病台商受罚30万元之后第二个受罚的案例。最新研究显示，接触2019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平均大约5.2天就会出现症状，但依个人状况不同，潜伏期也有明显差异。世界卫生组织发现，这支病毒的潜伏期2天到10天之后才会发烧、咳嗽、呼吸困难以及急性呼吸窘迫。中国的研究团队今天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发表研究报告，根据10名病患评估，接触2019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平均大约5.2天就会出现症状。同时估算，病患感染之后，平均再感染2.2人。另外，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在中国官方媒体央视节目上警告，新型冠状病毒是在哺乳动物之间传播，如果宠物在外接触到病毒和病人，也得隔离监控。李兰娟的这些话在中国引起高度关注，网友纷纷在微博留言呼吁宠物主人负起责任防范，千万不要带宠物出门。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了696点，跌幅5.75%，指数11421点，成交金额2754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455点，跌幅1.95%，22924点。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下跌39点，跌幅1.8%，指数214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84点，跌幅2.15%，来到2657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7点，最新价位3165点。中国股市今天持续休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延烧，冲击国际油价走跌，预估下周国内汽油零售价大幅调降9角。柴油降价1块钱，依照估算，925铅汽油下周预估跌到25.9元，955铅下跌到27.4元，985铅来到29.4元，超级柴油每公升预计降到23.7元。

그냥 뒷구멍 deeper 자꾸 초점을 잃어 이젠 너와 좀 싫어 차라리 내 맘도 갈게 내가 뛰어들어갈게 가장 깊은 곳에서 나는 날 봤어 천천히 내 눈을 떠 여기 나의 작업실 내 스튜디오 덮쳐 하루 깜깜하게 나를 스쳐줘 절대 흘러가지 않을 거야 다시 또 인사 알았어 마세요 마세요 귓가에 빠른 심장 소리만 뻥뻥뻥 두 눈을 뜨고 나의 숲으로 점점점 欢迎来到今天过年的时候， 奇迹降临，而且我没有，只有你有， 真的。欢迎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天哪，好快乐。过完年啦，回到现场啦，大家是不是也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了呢？还是其实你本来就是服务业，你早就开工了，现在看到大家一片哀嚎，你反而心中觉得平静呢？在今天的开工日呢，你有没有拿到开工红包呢？ 有， 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不管你是想要大抱怨一番说，说哦不想上班，还是你要打电话进来说太棒了，我热情满满的回到工作。 天哪，有这种人存在吗？我真的是想要感受到你的热情， 对啊， 你的能量， 或者是你想要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讲讲说你过年都在干些什么事情？ 嘿， 都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5。02236399555， 反正你也不想上班，就打算进来聊天吧。 对啊，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等你哦。Hello， 你好。 嗨，你好。 你是？ 哦，台中老陈。 你好。 过年其实真的没有出门，因为刚好过年前两天小孩流感， 哼， 就刚好真的得关在家里， 所以流感也是要隔离，对不对？ 对啊，对啊， 嗯， 然后就几乎全家都隔离了，所以就只能把出游的扣打全部都放在228了。 哦，那你们连假要干嘛？ 应该是到宜兰。 哦，228要去宜兰。 对， 好的，希望。那现在流感那个隔离已经结束了吗？ 对啊，结束了，但是也因为就是这波的那个肺炎疫情也都没有出门。 嗯， 就关在家里看电视看到饱。 那电视都在看什么？我好奇。 没有，现在小五小六的小朋友大部分都是看 YouTube 啊。 对，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在看什么所谓的 电视 偶像剧、华剧或综艺节目，真的都是看 YouTube。然后包含我们的《三国志》也都是从 YouTube 上面看。 哇， 对，现在的小朋友的电视形态就真的已经完全都改变了。 嗯 ，OK OK，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这一次的这个武汉肺炎啊，因为我们是有经历过 SARS 的人， 嗯， 所以说隔了这十几年以后第二次的经历感觉是蛮不一样的。 嗯， 我今天一进到捷运站以后发现，哦， 大家都戴口罩。 对啊， 嗯 嗯嗯，之前 你说 SARS 那时候没有， SARS 那个时候一开始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后面是已经被强制， 你说和平医院那时候吗？ 就是你强制你进到室内你都要量额温、嗯、戴口罩，那个时候才大家不情不愿的戴。 嗯， 对啊，可是这次没有，但是还没有讲，每个人自己都戴起来，然后还抢口罩。 也有可能现在大家都自己找资讯找得很快，然后自己就觉得太可怕了，嗯、我自己赶快先开始这样。 真的，防疫意识要强一些。0223639955，嗨，你好。喂， 你好。 哦，喂，你好。 嗨，你是谁？ 哦，有接通啊、哦，我是Lady。 Lady。 嗨 ，Lady。 对，你好。 Lady， 你今天要讲上班开工的抱怨，还是上班开工的开心，还是你要跟我们分享你的春节过年？ 嗯，那就分享春节过年好了，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工。 哈？为什么？ 我们老板说我们初九才开工。 你们每年都这样吗？ 大部分。 为什么？什么职业？ 要讲吗？我们也算是服务业 哦， 我们是业务性质的。 所以老板说初九再来就好了。 对啊， 酒店业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们服务业，我们是房东 啊啊、哦、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很淡，不会有人看房是不是？ 嗯，也是有，因为我有接到现场的，所以我现在正赶往 路上， 看到，对对对， 所以你还是、 啊、他们是现场客 哦， 就是看到房子打电话进来 ，OK， 对啊，然后我现在要去过去现场。 哦， 所以其实你还是有工作，只是没有进公司那种开工。 会进公司拿钥匙，对对对，没有进公司开工， 应该是看你要不要接客户吧、哦。你也可以不要接电话， 哦、 还是接好了。 哦， 对，因为现在看房子人数很少啊，所以稀客、 嗯。OK OK， 对。 那你的春节都在干嘛？嗯、 春节我有去东部， 台 都在塞车， 花莲 对、嗯，花莲对、哦、都在塞车， 嗯， 对。然后一塞都十几个小时， 哇塞！ 天， 我们走苏花改，对啊，我们走苏花改，所以过年，对啊，我们都在车上塞车， 大的， 好可怕。 对，对，昨天才回来。 哦， 嗯， 好的， 对， 希望你 啊， 嗯， 对啊，那个我们有去买口罩，也是宜花东的口罩都卖完了，连散装都买不到。 嗯嗯 嗯，对。 希望等一下， 嗯， 哇，一下祝你谈成，是不是有点太不切实际啦？不可能一下看就谈成吧，对不对？ 不一定啊，有前几年我也是啊，就一个客户一通电话进来啊，我过完年后我就成交了。 天啊， 那就贺成交， 贺成交，贺成交，贺成交， 好，谢谢， 拜拜， 拜 拜， 拜 拜，好。 这个春节的最后两天呢，我就是在爱的迫降中度过的。 你不可以跨越那条线哦，我一步都不能跨过去。 一步应该没关系吧？ 卡机啦！ 好消息是，很快后天就有新的一集啦。 两集是不是周末有两？它是一次 星期六一集，星期天一集啊。对啊，周末有两集。 它到底要哦？还有16，还有六集左右。 Yes， 还有六集要干嘛？ 哎。难道要回到了韩国部分，再讲他如何起死回生，然后救下他的 City's Choice， 以及拿下整个集团的王座的故事吗？ 哎， 那样就有点无聊。 我看这部之所以可以看那么快，是因为只要场景转到他家，我 就跳过。 所以他家的成员叫什么名字跟谁，我完全不知道。 太夸张了吧！ 我只看北韩部分思密达。 等一下，那你怎么跳过？你就用遥控器啊？ 遥控器快，就是只要看那小格啊，还是他家人，他家人，他家人，跳全兵好播放。不是啊，谁要看？就是兄弟姐妹在那边假来假去，然后爸爸的遗产，爸爸的那个， 因为那个就很像台湾会拍出来的。 对啊，谁要看那个？那个我晚上看《悲情城市》那些还不够吗？ 以前在看台湾那些，就不管是偶像剧还是乡土剧，在讲那些争股权有没有，然后公司变塌的这样那些，我就觉得为什么要拍一个离我们这么远的故事，就完全没有共鸣啊。 嗯， 直到自己开始做股票之后，发现 那是真的， 怎么很常发生的。02-3639-9555，哥哥妹妹有意思。Hello， 你好， 你好。 哎、欸，我打进来。 Yeah， 马克、玛丽， 嗨，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是第一次听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一次吗？ 那、wow， 我算是有听马克信箱，只是我还没开工。 哦，你在做什么的？ 嗯，算是学校里面上班。 哦，所以是跟着学校行事历。 算是对。 哦、 那你假期还有很久哎、欸？ 没有没有，礼拜一开工啦，礼拜一， 下礼拜一、OK， 也是还蛮久的。 嗯 嗯嗯。 然后我平常上班不会听，我只是刚突然看到马克的 限动， 就想说来听一下，然后这样就一直打，我打第三次才打进来。 哎，第三次很 简单啦、啊， 简单了。你现在几岁？ 23。 简单了，哎呦，拜托你十几年前的话，你打个300通都打不进来，好不好？ 哦，真的、 哦，老人吹嘘历史， 真的、 啊，对不起啊，我去年 重播， 我去年才开始听，我去年才开始听那个马克信箱的， 嗯， 加入永远不嫌晚， 是， 耶、yeah ， 好的， 好开心哦。 那你的春节在干嘛？ 我春节就去2-3个亲戚家， 嗯， 也没有干嘛、欸。 那你还拿得到红包对不对？哦、 嗯，我，没有，哎、欸，有一两个， 没有，哎、欸，有。 那你有包出红包吗？ 有啊，有包出去比较多啦， 给那种侄子侄女那种丢在地上给他们拿。 没有，我还没有侄子侄女，我不要给包给表弟表妹。 哈，表弟表妹也包？ 干嘛？我也跟我表哥拿红包啊。 可是其实我们没有差很多岁。 对啊， 可是我表哥都会包给我啊。 你有没有羞耻心啊，吴小姐？你是没有羞耻心哎、欸。你赚的比你表哥多多少？ 可是没有 多多少， 没有出嫁都像小朋友、啊。 不要为了我吵架嘛，干嘛？不要为了我吵架。 你看他也是会标给标 标什么标什么 标 标标 标包给表弟表妹的人啊，就是有这种善良的长辈。 不是，那是因为他刚出社会没多久，觉得自己我赚钱，我有能力，我要包给你们那个还没有赚钱的人。 哦， 你再过两年就知道你不会做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事 了。没有，再过两年再过两年，他们搞不好就出社会 了、哦。他觉得还没出社会都可以包。 嗯， 对啊，可以吧？ 嗯，你开心就好啊。如果你觉得看到他们灿烂的笑容，觉得很快乐的话，就尽量包。 就觉得有能力就包一下， 利益者 是1000块而已。 鼓吹表哥包红包， 谢谢，新年快乐！我居然也有红包， 耶、yeah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拜拜。 今年过年呢，然后有去吃一些餐厅嘛， 嗯， 然后这些早午餐店当然就是会遇到一些年轻人， 嗯 啊，年轻人呢也都是趁着过年的时候，你知道从对岸回来的，从中国回来、嗯，然后他们都讲说，哎， 多赚了一些假、啊，因为他们其实本来、 啊、不回去了， 也没有不回去啊，就是他们本来就是今天或是对他们本来今天就要飞回去的、嗯，然后包括我的同学也是，他们的飞机票就直接改到2月6号了， 所以是公司帮他们直接延期嘛。 对啊，因为叫他们不要回去上班啊，那、哦、他们回去就是也是一个封城状态啊，也不能干嘛、嗯，对，所以就是中国甚至连股票市场都多休一天，原本是明天他们要开市，嗯，他们说干脆不开了，嗯、就是到下礼拜一再开，嗯，然后下礼拜的就是从2月3号到7号 work from home， 就大家不要去公司，不要出来，在家上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全新 Gogoro Viva 羽量级智慧双轮，不止迷你，超级迷人。即日起购买 Gogoro 全车系，就送极轻都会风雨衣。无论晴雨，让你率性穿梭街巷。机车太旧换新，可享中央政府补助最高16000元。Gogoro 再加码50000元车碰车险，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赶快到 Gogoro 门市，一起小骑大作。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我拒烟，我骄傲。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娃娃魏如萱， 就爱电你。2:27开工过后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有， 嗨， 你是谁？有， 哎，我，哎，等一下哦。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上班族陈先生。 陈先生在偷讲电话吗？ 对， 陈先生今天开工。 哦、对，今天开工， 兴奋吗？ 快乐吗？ 还蛮快乐啦、 啊。哎、欸，你看，有还是有这样的人吧？ 上班，嗯，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快乐的工作还不错啊。 哇，你真棒！ 我想知道你快乐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 啊？算是顾问业。 啊，过什么？ 顾问哦。 哦，顾问哦。 对啊，对。 OK， 那你需要跑点的吗？还是你就在你公司就好？ 主要在公司就好了。 OK， 对啊。 你想要分享的是， 我过年放假期间、嗯，然后的肠胃炎都待在家里，很可怜。 啊，饼干也不能吃，肉也不能吃， 什么都不能吃，只能吃粥跟白面。 啊、昨天还去吃的，就是你们之前推荐的老友鸡油。 是不是好 吃？我马上拉 啊！你只是白粥也拉吗？ 我对啊，我点白粥啊， 然后也拉。那我 天哪、 啊！所以今天可以来上班，觉得还蛮清新的。 OK， 你有戴口罩吧？ 有。 好的。 有。 上班族陈先生，祝你肠胃快好。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昨天呢，因为在内湖附近吃早午餐，然后离强强家很近，我去找强强。 嗯。 然后强强就问我说：“哎、欸，你那个之前说的什么什么幽门螺旋杆菌，那是怎样？” 嗯。 他就关心起那会有什么症状这样、嗯，自己要当那个，然后不去看医生，自己就问那个。 所以他自己是有点不舒服，是不是？ 他的肠胃不舒服 啊、哦。 然后就讲了一些什么，他可能会这边有点火 烧 心 燒燒 酸酸的。我说那就胃食道逆流啊。然后他说：“哈，那。”怎么样？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正常吃？”然后说：“有啊。” 他只是吃过量吧， 没有 喝酒。 不是不是，我说你有没有正常吃？他说：“有啊，我都有正常吃啊。”我说：“你吃什么？”然后他就讲他过年吃的东西。不是，我正常吃的意思是你只能吃粥、欸，哎，你只能吃白饭白吐司，然后连续吃个三天白面条，你让他好好休息，你就没事了。 他有听话吗？ 哦，过完年再去看医生。我是不要了。0223639955，嗨，你好， 台北阿修， 阿修 你 好， 你 好，好，今天我还蛮开心的。 哎呦，为什么？ 开工1000块红包，哇，然后晚上公司又聚餐， 嗯哼哼， 对， 你们聚餐要吃什么？ 翔叉。 祥发哦，港式饮茶哦， 祥富水产啊、哦， 不是， 祥 龙十八掌， 就还不错的 ，OK， 祥 还不错的 祥，在台北吗？ 啊， 在台北吗？ 是啊，在小巨蛋附近， 小巨蛋， 然后祥飞祥的祥吗？ 不是吉祥的祥。 港式饮茶哦， 差不多， 好像是有想什么港式饮茶的， 但它也是类似那一种。 是有什么原因让你觉得晚上的餐厅是不能讲出口的吗？ 享福， 我没有说， 就是逼所有听众都要知道他在哪里，晚上去哪里堵你，陈先生。 那么多千千万个陈先生，拜托。 不过，所以今天真的算是开工蛮有史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哦，是啊、哦， 对 ，OK。 因为以前的工作老板没这个大喜啊。 哦， 对， 好的，陈先生，祝你今天吃的开心啊！ 谢谢你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G.I.D.L， 这首歌叫做 Lion。 02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 嗨， 你 是？ 你好，是 Andrew。 Andrew， 你好。 你好。 Andrew 开工了吗？ 是吧？ 快乐吗？ 快乐啊，快乐啊！因为我们是日薪，所以有做有钱。 哦。 没做没钱。 要初三就跑来上班了。 跟我们一样嘛。 嗯，有做有钱。 OK。OK。然后初三一大早要上班的时候，就看到那个 Kobe 过世的消息。 哦，对，今年的过年大消息，一开始在年前的时候呢， 啊、 想说，陈亦如跟 曾之乔 他们在这个时候放消息，到底是希望过年的时候比较清静，还是希望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他们呢？没有想到哦。 有个更大的来 了 ！Oh my god！ 全球震惊啊！ 对啊，对啊，对啊！嗯，各式各样的致敬，然后悼念。 嗯，所以你也是湖人迷哦？ 不算是哎，但我相信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被他感动吧。 嗯 嗯，我大概感觉是，他当年退休那时候，也就几年前退休的时候，就已经就有一种被篮球世界没有他的那种感觉。那这一次是因为后来他退休以后，他反而是投入很多心力在跟他的女儿的那个篮球的部分， 嗯， 因为他这个跟他一起过世的女儿也是非常有天赋， 嗯， 然后 他也做了很多对社会甚至对运动之类很多很多，就是我们都知道他在做，然后再加上他过去身为球员的那个努力，这些累加起来，所以他的那个感动人的不一定是你真的喜欢他还不喜欢他而已。 嗯嗯嗯， 就会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世界本来他如果还在的话，他也会再继续影响别的事情很久，很有力道的，对啊，那个精神会继续影响很多事情。但是现在他做不到，他女儿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都还在，所以我们还做得到。那我们就要去做，不要等。 他是有个一系列球鞋是黑曼巴球鞋吗？ 应该有吧。 对，就是他很可爱，他就是他认为自己是黑曼巴，黑曼巴是一种蛇嘛，毒蛇。他就是他在球员的时候，他就认为那个是他向往的那个要有那样子的侵略性啊，那样子的洞察敌人的那个能力，然后所以他把自己赋予他自己是黑曼巴，然后甚至他喜欢的 球鞋有没有被现在瞬间被抢购一空？ 这个故事就是好像听说 Nike 的官网在第一时间就暂停所有订单了，他就是不希望大家去做，就是不效厂商发这个财。 OK。 对，所以有做这样，但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去做这种事啊。虽然说球，对啊，的确球鞋听说是天价，有翻成天价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好的， 感 谢你，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故事有所有各自的体悟啦，然后可以为这世界做各自的努力。 好 ，Andrew， OK， 拜拜， 新年快乐， 拜 拜。 어차피올해도끝났는데너때는말야그만좀해더이상참기가힘들어해 Member out 걱정돼서그러는거야 hey. 그래도한번믿어줘 hey. 살다운이때를책임질게 因为那一天呢，当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我是就是早上才知道的嘛。 我很快就知道了， 因为你还没睡觉、啊。 对，我跟你说那时候才可怕，你会发现大家都没有在睡觉哦。 是哦。 哇，那个 FB 就是大家即时分享的速度，那洗版，谁会在凌晨四五点洗版？ 天哪， 很可怕。对，除了地震，就是黑曼巴了。 好夸张哦。 嗯。 然后我那一天是。就是早上的时候在睡觉，然后突然就是旁边卡提亚突然大叫，哎、欸，然后说怎样？ 阿姆丢他很知道， 对他，我就想说你， 我没想要传给你，还有我想说，好像你好像不是他们的球迷，我想说你可能只想知道甜瓜的消息吧？ 我才不想知道甜瓜。 然后我想说啊，你可能会被洗版这个，然后你现在又说你都没有在看 NBA 了， 我现在没有在看 NBA， 说啊，那就不要传给你好了。 然后他就大叫一声，然后我想我以为他要做噩梦干嘛？我说怎么？他说。科比死了，我说啊， 你不觉得他口中讲出来很怪吗？ 对，我就是觉得最夸张的地方在，因为我早上起来看 Facebook 看社群网站，还是会发现就当然 就跟你讲的一样，就很多洗版，可是重点是洗版那些人我从来不知道他们有在看篮球的啊，他们也没有在打篮球的啊，你们到底在凑什么热闹呢？然后我就在想说， 他们就会开始分享很多他的励志故事， 对对对对，然后我开始想说哇，就是没有想到NBA 球星，当你做到了，比如说你打成了像是这种全明星级的、明星中的明星，甚至是 NBA 已经是顶级了， 当代的看板人物，包括就是以前的 Michael Jordan，Kobe Bryant， 现在 LeBron James，或是未来的谁谁谁这样子，你的那个影响力是 吓死你的， 全世界的，那真的是全世界的，每个人都知道你耶， 有没有撼动你的宇宙观？ 都吓一跳哎。等等，你想说什么？来， 我讲这个，我觉得我会被大家骂。 好，那我们先关麦一下。Yeah. 跟 Kobe 说 goodbye adios， 这首歌曲来自于 Everglow 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吗？玛丽好。 嗨，你是谁？ 我是广东周渝民。 广东周渝民，你好。 对，我要来尬聊。 嗨， 分享我自己就是过年的大小事这样。 你过年胖了吗？ 我的亲戚，那些很远的亲戚，我阿妈辈的亲戚看到我，就问我说我是不是胖了？一年一次才见一次的亲戚。 而且你，我一直记得你前年说你要瘦到75公斤，是吧？ 你们，有没有瘦到这么多吗？ 然后我也一直记得你没有瘦到那个公斤数的话，你永远都不能再喝 阿 华田。 说到这，是这样吗？ 对啊， 说到这个我就有气。我昨天去宜兰，我发现宜兰竟然没有五十兰，竟然一间五十兰都没有。 你是在转移话题啊？ 对啊， 尬聊嘛。 不是啊， 像我一样， 你真的有想要瘦身吗？ 你没有吧？ 想瘦身的人连找五十兰都是不被允许的。 对啊， 就是你知道，这是前年的计划，今年的计划是会变的嘛？是不是？ 所以你已经放，那你现在就直接宣告说我放弃我要瘦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就不再烦你。 我觉得就是适度的爱自己一点。 这种话都讲得出来。 适度的，就是偶尔有好事的时候，或需要好事的时候，再有一个，你知道，就跟你看 Rick and Morty 一样，你懂我意思吗？ 啊， 适度，适度，它不能够过量，就是适度，偶尔这样。 都对啊。 好了，好了，好好，你要说什么？你要说什么？ 我会敷衍的，可恶。好了，就是我原本想，因为我平常骑车我都会戴那个口罩，因为骑车关系，这样通的关系。可是我最近就很烦恼，说因为最近武汉的那个。关系，我就觉得因为口罩刚好没有了，现在就变得、 难买， 就是很难买。可是我平常就有在用，只是刚好那个这个量刚好这个时间就觉得有点烦，可是要先不要去想这件事情这样子。 OK。 然后我昨天去宜兰的时候，原本想要说就是一路吃，结果我在第一家什么就是吃那个沙茶羊肉炒饭，第一家我就挂了。第一家其实我就已经要吃饱了，就是说后面其实我根本没有。就是很容易就饱，其实就没有什么胃口这样硬吃，有点弱。就是虽然找了其他人一起去，可是我其实我第一下我就有点饱，而且还没有吃完，就是有点想，可是还是很容易胖，可恶！就这次去很多亲戚都说， 不可能就是一整天，然后你只吃了第一家羊肉炒饭，而且没吃完就有很饱，后面都吃不下，但你却还是胖，你一定有瞒着我们，背后不知道吃了什么，你少在那边给我遮遮掩掩的，在车上都没有吃零食。 车上还好，我车上不会吃零食啊，车上不吃零食， 所以都没有在吃一些有的没的。 之前还是，就是你知道那种什么零食又干嘛送那种什么礼盒之类的，那我基本上家人没有在吃，就变成我一个人在，就是默默的。 那就是你把礼盒吃掉了嘛？ 公司的错，其实从来都是公司的错 ，diss 一下。 哦， 你怎么变得？怎么变得这么难聊啊？可恶！我们要说尬聊，随便聊一聊的。 哎、欸，其实你知道，你不太需要打电话给我们，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可以完成这个对话。就我们都不用，我们都不用讲话，你自己可以自问自答，自问自答，一直讲，一直讲的。我那个，可是我可 不是因为人家， 我其实找一些人说，可是我就是我 人家，因为人家这样会以为我是神经病，而且 app 又挂了，你们知道吗？飞碟的 app 啊， 我们就回归最淳朴的本质，就打给我们就好啦。 对啊， 多快乐。 今天电话有点难打，我今天打了好几通没有中， 还是有打成功嘛？你不要想说这是好事发生，就要爱自己一点哦。 没有嘛，好事已经过完了，所以就是还好，这个还好。 好的， 就是这样子。马克马利拜， 我也 新年快乐。 可恶。 0223639955，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 你好。 嗨， 马克玛丽你好，我是台北阿良。 阿良 你好。 我也想要来分享一下Kobe 的故事， 请分享。 就因为我自己是湖人迷，嗯，然后当然更是 Kobe 的粉丝， 嗯， 然后我是从2010年开始看 NBA 的， 嗯， 然后他16年退休嘛， 嗯， 然后也支持他看了他6年，嗯，然后那天早上看到这个新闻，一开始我还没什么感觉， 嗯， 我想说就这是真的吗？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难过， 嗯， 然后一直到我看到那个他们球队开场就是故意违例24秒， 嗯， 就是不进攻向他致敬， 嗯， 然后看到那影片，我那时候才突然崩溃， 嗯， 就从来没有过，就突然那种哭出来那种感觉， 好， 对，然后就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就这个人真的 离开了， 对， 嗯， 那就一整天心情都很难过，然后 一直到现在，你听起来都还蛮难过的、 啊，对啊。 就好像在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 在 想到就有点惆怅的感觉， 对对对， 还散不了这样、 嗯。就是生活还是继续过，但是只要一静下来，然后 天哪，这是失去父母的感觉吗？ 我觉得失去父母应该比这个严重多。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是一个跟你非亲非故的人， 哈， 可是你却会有就这么大的 冲击。 就 OK。好的，我只能说拍拍， 嗯 嗯， 就像上一个 Kobe 迷打电话进、欸，他可能不是 Kobe 迷，上一个打电话进来说，就是虽然曼巴已经不在了，可是我们在的人可以承袭他的精神。如果你认同他的精神的话， 嗯， 你可以活出他的精神来。 是啊，是啊，嗯、对，然后也觉得世界很不公平啊。 嗯嗯， 就如果带走他一个就算了，那。也可以继承他意志的人 哦、oh,，OK， 就对啊，觉得非常可惜。 好的， 希望大家也能更珍惜身边的人。 给你拍拍。 是的，嗯、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今年的过年呢，我跟我的家人们，然后还有跟我太太，就我们一家一共5个人，就一起去出国。 嗯， 然后一起出国呢，就 我有看到卡提亚开箱房间诶，里面是一个上下铺跟一个双人床哦。 对啊， 这样不是4个人吗？ 没有，那一间就3个人住啊。 哦， 对，然后是在出国之前，不是都会买那个旅平险吗？ 嗯， 其实就有想过，哎，对，我们一家人就是坐同一班飞机，那这样掉了以后，所以最后我没有买旅平险。 嗯， 因为我所有的就是直属继承人全部都挂啦、啊，我的钱要给谁？给你。网络上面买的旅平险不能指定继承人 啊？ 对啊， 那你就是遗嘱要先写好啊。就这一条你要把它附进去，万一真的全部都不见的话、嗯、我是第一顺位这样。 你到底是有多爱钱？ 不是，万一有一天你离开我了、 哦、 没有人可以操盘了、 哦、 我下半生有疑虑耶。 那你会继续做马克信箱吗？ 你叫我做我就做啊，我会录得要死不活。如果说我只是在撑起这个精神，但是我没有办法一个人继续录，他这边应该要吐槽我，我念不下去。 说到那个 Kobe 搭直升机坠机这个消息，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去翻那个什么2012年，就有人在 Twitter 上面说 Kobe 以后会死于直升机 crash。 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我没有。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有新闻就翻出这个来，说天哪，什么神预言什么什么干嘛的。嗯、然后那个Twitter 推文主有，就是这件事发生以后，他有在下面就是有回说，天哪 ，I'm sorry, I'm so sorry。 当初就瞎讲了这样。 对对对对，但是他的瞎讲其实不是没有根据的，嗯，因为他 Kobe 他选择了一个很特别的交通工具，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你。你就是一直搭直升机，那直升机不是一个很安全的交通工具。嗯、然后它的肇事率是什么？平均每一万小时的那个肇事率是比一般飞机。 所以他是有看到那个数据才会发、啊。 他应该是没有，他可能应该本来就只是磕黑而已。我想。但就是，比如说平常我们假设我们今天要搭一个很危险的交通工具，当做我们日常的交通工具，嗯、这一定是。你搭乘的次数多，你当然就你出事的几率就会更高啊， 高 这是一定的嘛、嗯。然后当然现在有人说什么，当时怎么会在这么恶劣的天候下飞呢？嗯，然后因为那是私人直升机，所以就会说，老板要你做，你敢不敢不做？嗯，你可不可以说你不飞？嗯，之类的，反正就一样很难过的是，嗯，当然是出事了以后我们才会再检讨这些事情、嗯，但也因为他的出事会让。美国更多拥有私人直升机的人， 他们会好好的， 会好好的注意这一件事情，嗯、不会再用自己的意志强加说没有 可 以，你可以飞，可以的。 你可能愤怒，也可能无助，但是请不要放弃寻求支持的动力。你不会是一个人。张涵雅、郭吉雷与忧伤的人一同忧伤。 想讲应该拢有机会，两层的人会去配，那无缘哪会拢博无买？人若无势，随时好势。但是我无骗，我无欠，真真白白就简单过。为何甲我笑，甲我徛无分黑白？全世界。 我是聂云，定期健康检查是迈向健康生活最好的方法。今年我又回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透过零辐射磁振造影健康检查，做好健康管理计划。健康事交给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就对了。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百官网金榜题名。 台电招考700人，二月报名，五月考试。 国营退休潮上榜几率高，百官网题库班考前精准分析，全面应战，让你上榜台电。 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享受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极致细框美学设计，蓝鲸隔音窗。 清晨中，我想说。 飞碟首选常大新，罗大佑，请珍重。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是有蹊跷，中没有苦笑，一个地方。被却睡不着，快来听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时间来到2:54，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这首歌曲呢是要送上来自于小雨宋念宇的新歌，叫做默念你。 Hello 你好， 02-36399555。嗨， 他要来了。 嗯嗯嗯 ，Hello， 嗨，关一下收音机，你是谁？ 好，关了。马克和玛丽好，在安溪。 安溪你好， 你好。 对， 安溪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今天一样，我想讲 Kobe 的事情。 嗯， 请说。 对，就是但我讲的是另外一个面向，嗯、因为就是我想讲关于同理心这件事情。 嗯嗯嗯， 因为我朋友他是做球衣相关的工作，那天 Kobe 过凌晨四点过世嘛，然后一大早我朋友就跟我说，哎、欸，那个 NBA store 他们官方商店 Kobe 球衣全部都被扫光， 嗯嗯嗯， 然后当天很快在拍卖上出现很多在竞标 Kobe 球衣的， 嗯嗯嗯，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对于跟 Kobe 没有就是对 Kobe 没有任何情感的会觉得说。啊，这就只是一个名人过世嘛。 嗯， 那对于做生意人来讲，这种就是商机啊。你没有商机，没有这种眼光，你也不可能赚到钱。 嗯， 但是我会有一种感觉是，好像在发灾难财的感觉， 发死人财。 嗯， 对对对对对、嗯、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欸，这样是可以的嘛？就是我就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 嗯 嗯, 嗯, 嗯, 嗯，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今天我举例来讲哈，如果今天我家人过世了， 嗯， 然后。上一次在旁边讲说啊，爽哎、欸，又赚了一笔这样。 嗯、 对你不能说他们讲错，因为他们的确是因为我家人过世，他们赚了一笔。 嗯嗯。 但是他们没有顾到，就是在意这个事情的人的心情这样。 嗯嗯嗯。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到，就是每次这种事情的时候，网络上就会开始出现好几种人。 嗯、 A 就会说 ，A 就是像我这种，真的从、嗯、小到大。是有 Kobe 陪伴，因为我是舞者嘛， 嗯， 然后我真的是从小，就是我每次练舞受伤，我都会觉得说，啊 ，Kobe， 我就一直想到 Kobe 这个人，他以前在场上骨折什么，他都会坚持要把球赛打下去，那种精神来激励我， 嗯， 然后就有我这种人就 A 嘛，然后 B 就会开始说、嗯、，B 就是不太熟，但是他就会跟风说啊，好惊讶 ，Kobe 过世，然后 B 就会开始吐槽说，哎、欸、，B 这种人就只是跟风这样， 嗯。嗯 对，然后 A 就会觉得我被扫到了，就开始、 oh. 吐槽 C 可不可以少删两句这样、 oh. 之类。 Mm-hmm. 对，我觉得现在的社群网络时代，其实也是蛮有趣的这样。 不会啦，你明明就是本来就是很死忠的铁粉，就是 C 讲的话，你就根本不用往心上去啊。 对对对对 对、啊， 我不会放心上，但是网络上你就看很多这样很在吵架的留言这样。对对对。 好的，记住他给你的值得前进的精神就好。 嗯啊，对对对，我想跟玛丽讲一下。 要 对，就是玛丽，因为我的工作是舞者，我突然想到上次我在红白录影，我在后台遇到。 真的，你是谁的舞者啊？ 谷谷 的。 哦， 对，然后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惊讶的感觉，因为我没有见过你本人。 嗯， 然后。但那时候你穿着那个红色衣服准备要上台，然后我就给 你剩下十秒钟。 哦，好好好好好。然后我就觉得哇，我真的听马克信箱这样本人真的是超开心的这样。 谢谢你， 对， 安息拜拜， 新年快乐，拜 拜 拜 拜，新年快乐，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林口荣耀进化。澳洲 PTW 团队 A9 家乐福商圈正文化三路玄泰 PTW 42-52坪双主卧三卫浴2609-2000玄泰机构精益行销。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净，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2020，你准备好了吗？ 你的收听是我们的骄傲， 你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一直以来，我们用心做节目， 将您的期待做到最好， 让我们的每一刻都充满欢笑， 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希望。 不管你来自哪里， 2020不能没有你。 2020需要你的参与， 不论白天或夜晚， 请继续准时收听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唐湘龙、 萧同文、 哲尼、 林乃菁、 苏伟英、 马克。 玛丽、 陶晶莹、 黄子佼、 尹昕、 广宇、 Maggie、 雨昕、黄丹妮， 我们都准备好了， 和你一起2020听飞碟。 我是杨丞琳。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因应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文化部今天宣布，原定2月4号到2月9号的台北国际书展延期到5月。台北国际书展每年都有超过50万人次参与，但是考量疫情延烧，文化部为求慎重，昨晚邀集了台北书展基金会、参展业界代表还有出版工协会开会，综合评估之后决定台北国际书展延期到5月7号到12号。书展预售票券都能在新展期延续使用，如果想要退票也都受理。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延烧，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在院会中指示，蓄意隐匿病史、接触史、旅游史，以致产生防疫漏洞者，一律从重处罚。苏贞昌指出，各个县市只要出现一个确诊病例，就要立即展开溯源性的社区疫情调查，找出感染源。卫福部建立跨越行政辖区病例调阅机制，方便各县市迅速查证病史。另外，从 SARS 经验，防止院内感染为第一要务，卫福部务必督导各医疗院所落实感染控制，蓄意隐匿病史、接触史、旅游史以及无故不遵守居家隔离者，一律从重处罚。另外，行政院消保处今天指出，口罩一片8块钱，如果厂商趁机哄抬盒装口罩售价，经查确认，马上移请检调单位侦办。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为了帮助留在境外的游客返回湖北省武汉市，中国大陆民航局今天批复部分航空公司申请境外至武汉包机运行。各航空公司自23号开始相继暂时取消飞往武汉机场的客运航班，但是大量前期出境游客留在境外。为了帮助这些民众尽快返回武汉，大陆民航局今天批复部分航空公司申请境外至武汉包机，同时要求各航空公司不能拒绝通过健康检测的武汉旅客登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冲击了全球金融市场，台股鼠年今天开红盘，却大跌将近700点。行政院指出，这是市场预期心理结果，四大基金持续关注，依法判断，还不到国安基金进场的程度。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了696点，跌幅5.75%，来到11421点，成交金额2754亿，创下了史上单日最大跌点。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强调，美中贸易战后看得出台湾经济基本面强健，而且台湾曾经历经了 SARS 冲击，这次应变能力不可同日而语，期盼投资人冷静，现在不到国安基金进场的程度，也没有进场的必要。国发会副主委郑振茂指出，股市应该反映的是封关过年期间的国际股市动荡，几天内应该就能回归基本面操作。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了401点，跌幅1.72%，2297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7点，跌幅1.71%，2148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下跌612点，跌幅2.26%，2654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5点，最新价为3167点。中国股市今天持续休市。日本掌管皇室事务的宫内厅今天对外宣布，明仁上皇昨天在皇居的寓所一度昏迷，后来恢复意识，今天上午如常进食，但是昏迷原因不明。日本共同社报道，86岁的明仁昨天突然失去意识昏倒，上皇后美智子马上按了紧急按铃呼叫医师，医师诊断的时候明仁呼吸微弱， 过了一阵子才恢复意识，之后由医师移到了寝室。今天上午如常进食，也接受了头部核磁共振造影检查，没有找出昏迷原因。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低温特报，寒流影响各地气温明显偏低。今天白天非常寒冷，橙色灯号的区域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和新竹县，不排除六度以下气温。基隆市、新竹市、苗栗县也可能持续十度左右或者是以下的低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部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全新 GoGoRo Viva 油量级智慧双轮，不止迷你超级迷人，即日起购买 GoGoRo 全车系就送极轻都会风雨衣，无论晴雨，让你率性穿梭街巷。机车太旧换新，可享中央政府补助最高16000元。GoGoRo 再加码50000元车碰车险，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赶快到 GoGoRo 门市，一起小骑大作。 转动世界地图，即使无法即刻动身， 到不了的地方就交给味蕾细细品味。 博朗精品咖啡，柑橘茶香醇厚甘甜， 坚果香气浓郁圆润。 博朗精品咖啡，阿西喜拉朵伊索比亚单品豆种糖奶极致呈现。 男人啊，一起来一吐事业的苦水，分享家庭的经验，体育收藏电玩，在男人窝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男人的生存之道全都在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由我黄丹妮主持的有福男人窝。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星期四，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时间。 说到爱漂亮呢，刚在做节目前，我又在看阿妹 Talk， 然后呢，那一集的主题是爱去健身房的艺人大集合，所以那天进场就所有人都穿很紧身衣服，或者穿你知道那种健身背心，可是腋下挖很空的那一种，那种 他们为什么会发这种咳痰的声音？ 一堆谐星，但是他们是热爱健身的，然后就真的就是有肌肉那种，然后进场，然后进场都站在前面站一排，然后每个都不回去这样。 但他们真的有肌肉吗？ 他们真的很大，有的真的很就是很精实，都6块肌，然后什么肩膀都很认真。Wow. 因为有几个吧，你就知道哦，他们是著名，他们身材就是蛮好的，可是没有把这么多可能我也不认识的谐星找过来，因为有的可能他不是很一线，所以我 哦， oh, 所以不红， 对我可能不常看到。他在前面，然后主持人说好了回去了，然后就拍他们肌肉都拍不动，因为太硬了，就在那边。我猜那一集应该也是有某个健身房置入， okay. 因为就是会去那一间健身房的艺人们，然后来这边，然后当然前面会简单介绍说这个连锁健身房他是从美国来的，那他们精神是什么？哇，都很爱讲精神，精神是什么？希望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是什么 California Fitness 哦 ，Go Gym， 对对 Go Gym，然后他就说哎等等，然后什么啊什么阿诺斯瓦辛格也是在里面，等等之类的，后来就开始分享每个人健身那。因为它是连锁店嘛，所以每个艺人可能就是哦，我去的是横滨店，我去的是元素店，我去的什么店？他们就说，你知道就是我忘了是元素还是涩谷那一间分店，它那个楼层健身房呢是有3楼跟4楼跟地下二楼、地下两层，它从来没有限制你说你只能去哪层楼运动，可是呢， 没有人去地下那两层。 为什么？ 因为地下那两层都是健身的超级猛男，哇，就在下面的。所以就是他们说有时候在等电梯，然后就是电梯他们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电梯从地下楼上来到一楼门打开的时候，他说会有五个壮汉冒着热气走出来，然后他们就会画那个卡通的示意图，就每个人哇，然后他们还说，我们还怀疑过那个电梯会不会其实是地下二楼那些壮汉他们在拉的。 夸张哦， 就是一些很荒谬的形容，就是很扯。他就说，就是然后因为其中有一个鞋型，他是摔跤手兼鞋型。那摔跤手本来就是他乍看你会以为他是个胖子，可是他其实全部都是 肌肉， 都是硬邦邦的。他就说，就连我们这种摔跤手都没有到过那神秘的地下两层楼去。他说他们下面真的是非常猛的两层，每人都在。 就真的可能健美等级的才敢下去吧。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今天，就比如说我今天去了，然后我不知道，然后我就下去了。 你应该看到，想说这边的人怎么都这么猛。然后他们特地发一个，就是田中就是那个很瘦、很恶心的那个 Thai kick， 他就是围一个很瘦在那边、然后说我不行吧，我这个身材怎么能去、你们都这样看着我、然后那些健身的鞋星就说，没有，我们看着你是觉得 你是可造之材， 不晓得你会成长到哪里呢、就是我守护你的心情看着你，然后希望你慢慢的变大这样。 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像刚刚那样讲的，就是一开始要去健身房、然后没有练的人就会觉得啊不行啊，你看别人都练得那么好、但其实你知道，你进到健身房里面根本不会有人笑你，也不会有人干嘛、就是大家都很专注在自己的肌肉成长， 没有人在 follow 你， 然后基本上也不会，比较不会有那种说哈你这么烂你来练、我是什么白事，就是如果有这种心态的人，他们基本上自己也不是一个多强大的人、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啊、你生下来有肌肉宝宝、 对，他每次这样、我们每个人都从初学者开始的这样子。 对啊，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去健身房的话，根本就不需要把太多那个什么别人的想法，那都是在你脑中的小声音而已。 然后他们有说什么是健身房的精神，他就说很多人呢就是去健身房通常都是快到夏天的时候就觉得说，哦，我今年夏天要受到很多人注意、所以我才开始想要练一下、他就说可是他们那个健身房都是会有可能每一间会有不同的标语、然后其中有个人去了健身房，那个标语门口就写说肌肉是你一身的衣服， 是， 然后他就觉得说这说得很好哎、没有错、这就是我的一身衣服、我们就是要永远就是维持它、然后就让它变得很棒、这样子。 我有朋友呢开始做重训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就是脊椎还是什么就是有点问题、然后他开始做重训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念书狂、所以他就会找国外就是一大堆那种什么运动文献、然后想说到底要怎么样去最棒的治疗跟防治跟就是对他身体最好的方式、最后找到的方式就是重训，对，就是 肌肉有那个， 对，当你的肌肉就是有那种支撑力的时候，你才不会被你就是原本的那个什么骨头啊那个形状被带歪或什么之类、就是你必须要去维持它的平衡。 所以很多人说你的膝盖痛或膝盖不好，不是你膝盖真的不好、是你大腿的 肌力 不好，对、 My number in your phone, then please just lose it. Whoa, packing down your nigga, pop, oh, got me, try to deep on, no, the back, Gucci, whoa. Eat me all the John, not dope, but in that, check out on the goonie, whoa. You like this, yeah, boo, you know, who you know, no click, whoa. No time in my day, 넌 갑자기 말이 많네. 말이 나 돼, you counting on me? 집에 가 혼자서 밤이나 say, 아무리 고민해봐도, I don't ever wanna think about you. Matter of fact, that's the last word that I'm ever gonna sing about you. I'm done.因为那一集真的很好笑，因为他们就是很忙着健身、然后加上知道他们今天要来录这个主题，然后这节目又很红，所以他们就是更加的努力， 卯足全力的搞笑， 在那一天会有好表现、可是就那天一开始主持人就很紧张、他说你知道他们就是控制那个什么糖类摄取、然后一直健身，你脑子可能比较不会再动、待会谐星该有的反应他们可能不会出来、就是会一直处于一个很不 OK 的状况、然后在后台可能在要上台之前他们还互相说你要不要吃点饭、你要不要吃点巧克力，然后那人说不行 这样如果我待会不小心破功的话，我还可以把它推成是因为我就是 糖分糖类摄取不够。 对对对，然后他们要一个一个，因为你都练成那样，所以他们会一个一个脱衣服，然后展现他们的身材。那第一个呢是圣武，圣武就是那个很轻浮的 Chara Boy，就是一个戴眼镜的，我很喜欢他，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很轻浮的，是他的人设。他说：“哦，我才刚进来健身房三个月而已，然后一开始我是因为太瘦，所以想要看起来练厚一点点。然后主持人说：‘哎，你真的有厚一点点？’他说：‘对啊，随便练练我的轻浮肌肉，就是很烦。’” 练练轻浮肌肉永远没办法厚起来吧，都很轻浮啊。 然后他是第一个衣服脱掉的，然后他说哇，就是真的练出有点感觉。然后后面的就是前辈们都说哇，这肌肉还线条还 不错， 不错 不错，很好很好很好。 可他胸口就已经有抹油了，他就说请问你是不是偷偷有点抹油？他说对不起，我承认，因为毕竟我是现场最菜的，然后也是最瘦的，所以想偷抹一下油，让自己看起来更好一点。后来到第二个脱衣服的时候，他脱到一半，他的胸部以下全部都是红的，像一只瞎子。然后他说：“你的肉也太红了吧，你怎么了？”他就说：“我以前那个节目，他就好像要去那个日光室，想要晒黑一点， 晒一点， 晒失败了。 ”我还记得就是。之前在念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健身风气可能还没有像现在那么盛，然后也还没有就是你要把自己弄得很黑的那种风气，可是我的同学走得很前面，他是一个 这么厉害， 对，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瘦的男生，然后大一念完了之后就隔了一个暑假，大二回来说，你谁你谁啊， 他只花一个暑假就办到了， 然后花了一个暑假，从大一下开始，你就可以看到他一直在喝那些 高蛋白， 对啊，然后就认真跑健身房。不过就是隔了一个暑假，还有那个色号可能不知道黑了几十号吧，完全变黑人色号 那他现在嘞？ 他现在在美国当教授。但还是很认真的健身， 就是他那个体态还是维持住， 他没有放弃，他还是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然后健身，然后煮水煮牛肉，吃鸡胸肉。 天哪！ 我上次见到他已经几年前啦，好多年前了，快十年前，八年前，那时候回台湾的时候，然后他说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自己要过这么苦，然后抱他的狗哭。3:17，大家有没有美眉爱漂亮的？ 不然这个小时分享你的健身、 健身 失败史，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失败的啊。就像 失败应该太多了吧？因为其实就是缴了会费没去，那就失败啦。 我朋友缴了很多钱买了教练课哦，只是为了想要肌肉量上升， 也没用。 可能上升了零点几吧，我想。 他有在忌口吗？ 他以前是。很不爱吃豆类的人，可是他为了那个健身，他是会逼自己要吃豆类那一些的。 不是，我问的不是逼自己吃什么，我是问他有没有逼自己不吃什么， 疼爱自己多一点。 重点就是这个嘛，大家在。 所以你要有肌肉量，你真的是要继承那个样子、 对啊， 我不能就是在我原本的饮食降低两成垃圾，把那两成。变成豆类的东西， 一开始可以，就是慢慢，不是要你直接全部都把垃圾全部都，就是慢慢。可是最后，就是还是要进到你身体都是好的东西啊。 那个很难，因为它只要比如说你像现在碰到过年，它只要有一阵子，比如说出国不能运动，不能摄取到该吃的东西，啪，马上就是 马上回打回原形， 回原形的速度哦，光年。 对啊，所以就是你花了很多的心力去努力之后，它回来一下。其实在 YouTube 上面呢有很多这种健身类型的，然后是在大概去年然后前年底的时候开始，台湾也出了一些这种健身类型的 YouTuber。 有的会非常非常激励人心的，国外的、韩国的，然后你可以看到那种说我如何从100多公斤一个大胖子，突然这样瘦下来，然后他就展现他的健身菜单跟健身身材。嗯，然后有一个说法是啊，是这些人啊，他们本来就是健身狂热者，只是他们 中途就是放松了一点。 对对，他们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再继续做这个运动以后，然后所以他当然就胖啦。可是他们底下本来就都还是肌肉，然后他们也完全懂那些饮食控制的东西，所以他们可以这么快就是拍出影片让你看到说，天哪，怎么这么厉害，怎么这么厉害？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健身教练， 可以这样， 本来就很厉害。不然一般人，你想你要抵挡每天的，就是同事问说你要不喝饮料。 好啊，不是，这是义气。你要满多少才能外送？你今天帮他，当你下次喝饮料的时候，他才会帮你啊。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对，是是。Yeah， 02-23-63-9955，今天美美爱漂亮。 聊聊运动，聊聊健身， 聊聊你成功或失败的健身经验，尤其在一年的一开始。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你是谁？ 我是皮妞。 嗨，皮妞。 我想先分享那个失败的经验。 好。 对，因为就是也是有参加那个健身，就是被同事拉去。 好。 可是就是失败的原因就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不想要买教练课。 哦， 对，我只是想要去踏踏脚踏车跟跑跑步而已。可是就是一直会被灌输，你就是你一定要买教练课啊！你不买教练课的话，你就会怠惰，你就会不想来，所以你一定要买教练课。然后一买就要买两年。然后 两年， 天哪！ 对，两年。他就说你就刷卡分期啊，你一个月就是刷大概多少钱，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就很轻松，然后没有负担。可是我就觉得 明明就我听着负担超重的。 我觉得还是很有负担啊，而且万一我刷了我还是没有去的话，我不就亏了吗？所以我最后我就还是没有去，我就是放弃了健身房的这个 计划。所以你是受到那个压力让你连跑步跟骑脚踏车 都 不 想 去 了？ 我可以在家跑啊，或者我可以就是在自己家旁边的小学的运动场或者是操场就自己跑一跑这样子。 那你有吗？ 我这阵子根本就没有拖延病，拖延病。 你说太冷不行，下雨也不行，太热了也不行，空气不好也不行。 下小雨可以，下小雨就是只要戴个帽子。穿个雨鞋就去了，下大雨 穿雨鞋跑步不对的。 现在就是有出那种专门就是 防 水 上的 防水， 对对对对对。 OK， 對，我还有第二个问题是真的是妹妹爱漂亮的问题， 请问 想请教玛丽，就是因为过年的时候除夕的那一天，就是因为要帮忙家里做事情，然后就是不小心就是摔下来了，然后就是脸上就有留下一道就是像类似像擦伤的擦痕迹， 你说像手肘六婆这样子哦， 类似，对。然后我想要请问，就是因为我前面的最初的伤口已经差不多干了，可是现在剩下就是去疤的问题，因为我下个礼拜要到台北去面试，所以我有点紧张，想说看有没有想请问玛丽有没有比较知道的遮瑕或是去疤的？ 可是你去疤的是不可能都能在短时间内让它疤不见的啊。 就是可以尽量的不明显这样子。 很大吗？ 大概有5公分。 5公分这样。 但擦伤去面试有什么不好？你就说不好意思，我跌倒了，不行吗？ 就觉得追求完美。 可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体会，有时候你难免会受伤，因为如果你那个伤口才刚好没多久， 然后你擦遮瑕好像不好吧？ 不好是其次，我觉得你遮不好的话，那一块会让人家看起来 更明显， 更明显。 对，如果一个就是两个同样都是脸上有同样伤口的，一个就老实跟我说，我就是不小心受伤，所以我现在刚好不好，跟你说不好意思，我这边就是有点状况，跟硬遮到那边，我也不知道你那边是怎么了，然后涂着有点 暗沉， 一块一块的，然后你色又没弄好，我觉得那边反而不 OK 吧？ 哦， 那有什么去疤膏是比较推荐的呢？ 我好像没有什么在擦，我去疤都是去那个哎、欸，就是药局，然后他就说、嗯，那你给我看你的疤痕，嗯、因为他会看你的疤痕，比如说是什么哪一种疤，他就会给我推荐不同的 药膏。 药膏，嗯，我都直接去药局问。 好，那我就今天去问一下好了。 你可以多问几间，看他们推一不一样了。对啊， 好的， 但是我觉得疤这种东西就是要持之以恒。像我上次买的那一条到现在也都还没擦完，就跟健身是一样的，所以疤永远都还在、 嗯。那不一样啊，因为玛丽太完美了。 哈， 你太完美了。 新年快乐！ 这什么趁乱告白啊？ 这什么超展开？ 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待ってね。 间谍放送。一场音乐的奇幻盛宴 ，Cats 猫电影原声带。史上最卖座音乐剧登上大荧幕，安德烈·洛伊·韦伯音乐剧经典，联手流行天后泰勒斯，全新打造入围金球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流行天后泰勒斯、詹姆斯·科登、奥斯卡肯定、朱蒂·丹契、珍妮佛·哈德森等超强卡司共同现身演出。So I'll dance with these beautiful ghosts, and the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ago. So I'll dance with these beautiful ghosts.Cats 猫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中越三十年第一栋超跑豪宅，60米林荫大道第一排，108米壮阔门面，桃园市府新地标，媲美上海半岛酒店电梯同门，采用全球限量阿玛尼手工厨具，120平顶级限量超跑豪宅，中越美术花园，03-356-6677。 各位乡亲，新年快乐 ！BAW 鼠年优惠数不完，穿 BAW 健康数一年，穿 BAW 舒适数一年。买 BAW 好康属于您，即日起至3月1日止，满10000送1000，30000送3300，50000送6000哦，买越多送越多，要买要快，0800-300-880。 BAW 祝大家健康快乐，永远属于您。 早餐吃了没？ 没得吃， 摩西甘糖甲 没什么能吃。 有，有其田全都有。 有其田有机多谷植物奶，早起一杯，营养百倍，即时冲泡，一次拥有20种天然谷物精华， 搭配3色谷麦片，滋味会更好。 早餐的好朋友就爱有其田， 请上网搜寻有其田。 大家好，我是纪怡玲。 所以还是不要到处乱看。 耶！我谁？ 他是玛丽，我是马克。3:28，欢迎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星期四呢，是妹妹爱漂亮的时间， 跟着老师动死动。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动死动的春节，还有关于 你失败或成功的经验。 没错，爱美爱漂亮的问题也欢迎一并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 你好， 我 对啊 ，OK， 刺青阿叔 啊， 好、啊，不是啊， 你是谁？ 我是谁？我是同学。 我谁？同学你好。 我谁？ 同学，你有看蛇丸哦？ 有啊，我就是偶尔会看到，我不会故意去看。 那你要分享你健身的成功或失败吗？ 对啊。 你是哪一边的？ 失败，然后现在还没成功啊。 那就是根本没成功过。 不是，有成功，你成功是要到几趴的成功吗？ 没有，就是达成你一开始去健身房你想要达成的样子啊。 还没。 那你想要变什么样？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想要让自己好看一点，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点肥肥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开始跑步，就没人教我，就开始跑步，然后跑了好段时间，然后我就变得很瘦，很瘦，很瘦，很干那样。然后，可是我发现我的身体还是没有什么，就是我用力挤的时候，还是没有什么凸起来的地方。所以后来我就去，就是找了一些就是田径队的教练，然后就因为他们跟我就在学校。就是有认识，所以就大概教一下。然后我就开始练习，就是徒手健身，从引体向上啊，然后伏地挺身开始做。然后后来做一做，就也会去健身房啊，或者是运动中心去做，就是自由重量。这样子。 你现在听起来超成功的啊！ 啊，是吗？对，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徒手健身，然后后来自由重量，到现在我就是增加了10公斤。 我觉得你很棒哎、欸！ 是吗？ 对啊，那很棒啊！ 你完全是个成功代表啊！ 这不是失败经验啊！ 不是啊，可是成功，你不是说要100%才叫成功啊？那就还没。 哦，那你现在有到几趴了呢？有80%了吗？70%， 应该有60%了吧？我猜。 哦，所以你帮你自己设的那个其实蛮严格的。 我把我自己设的蛮严格的，对吧、啊？没错。 哎、欸，你几岁啊，孩子？ 你猜啊。 我觉得20吧， 20， 对啊， 啊，我差不多了。 干嘛、啊，阿姨怎么笑这么开心？ 哦，阿姨阿诺，有问题吗？ 有点欣赏他讲话的感觉。 OK， OK， 再会喽， okay. 再会喽， 拜拜， 拜拜。 青春，谁修？ 没错，刚吸到了一些青春的养分。 你是姥姥吗？02-2363-9955，成功失败的健身经验。嗨 ，Hello， 你好， 嗨， 你是谁？ 你好，我是 Emily。 Hi Emily， 我想 要分享我老公成功的经验。 我老公成功啦。 对，我老公他瘦了，哼，然后他瘦了10几公斤。 哇哦， 呀， 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嘛。 他完全没有。 那怎么瘦的？ 我们饮食加运动。 所以你陪他一起这样？ 所以我陪他运动，然后陪他一起吃。 那现在是？有感谢你吗？ 你有感谢我吗？ 有，很感谢。 有，很感谢。 所以你们现在要去哪？ 现在要去找朋友。 你们都还没开工哦？ 哦，开工了，只是因为朋友生小孩，所以我现在要去祝贺一下。 所以是翘班就对了。 也没有翘班啊， 下午的3:30。 业务顺道拜访。 Yes. OK. 好的 ，Emily， 再见。 谢 喽， 拜 拜。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tray Kids， 迷途的孩子们 ，Double Knot， 02-2363-9955。嗨，你好。 嗨。 嗨，你是谁？ 哎，阿德。 阿德吗？ 阿德。 阿哲。 哎呦，第一次 call in 进来，下次。 欢迎光临。 Hello， 玛丽，我是你的粉丝。 谢谢你。 OK， 那你要分享成功还是失败的健身经验？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在成功路上吧。 哎呦，哎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哪个契机？ 不是2020年开始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去年12月初的时候结婚嘛，然后那时候身材就是在婚宴上身材蛮烂的， 可是男生在婚礼前不会瘦一波， 男生好像 没有 care 有、 但是失败，但是也因为这样就是激励自己，然后最近开始就是有点 认真在健身这样。 最近才开始比2020还要晚。 十二月到现在，你不过就两个月，还要扣掉过年呢、欸。 那么有成功的路上，你明年这个时候再打来跟我讲吧。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短时间内，但是我明显身材有变比较好， 比较 fit。 对，就是可能体脂肪，因为现在在减脂的状况啊、嗯，所以体脂肪减下来之后，那肌肉就稍微有一点跑出来，而且还是还蛮认真的健身。 所以你是自主练习还是有人在帮你？ 欸，算是可能 YouTube 上面看一些健身网红的影片吧，然后就自己会去健身房练这样。对。 你老婆有说她越来越爱你吗？ 她有明显觉得我的身材有变好，虽然肚子还是有一点。对啊，但是就是上半身吧，就是胸啊、肩啊那一些的，是有一些线条出来的。对啊，我是还算可能就是运动的还蛮正确的，所以就是效果还蛮明显的。对啊，包含吃那一些的也都有一些进行，还有睡眠，充足的睡眠。 睡眠很重要，休息很重要。 是的， 对，还有吃这样。嗯，现在基本上就是水煮餐跟一些鸡胸肉这样子在吃。嗯。对啊， 所以你是不可能吃麦当劳过年特别推出的薯来宝、 哦。过年有稍微休息一下， 啊、爱自己一下再说。 是啊。 好的，阿哲再见了。 OK， 拜拜 拜拜。 02-3639955，嗨，你好。 哎、欸，我姓了，等一下。 嗨，你叫林杰兄。 嗨，马克。 嗨，你是谁？ 我是卡佳 。 卡佳，你好。 我要问，因为我刚刚本来是想用留言的，但是 app 实在是 坏掉， 哼，是好不了。那我想要推广一下很有用的健身方式， 是 打击键。 哇，这个打击键哦， 哦， 一般人都可以随时接触击键的吗？ 可以啊， 可以 、啊。 而且我是二十七岁才开始学的，哼， 所以你现在是27岁半。 没有，我现在28，我中间有断掉。 卡佳，你是有来玛丽电影院那个高高的短发那个女生吗？ 对， 你这样也认得她。 可是 因为我摔得太严重， 没有。可是你的身材本身就已经很 fit 了，所以你给这个建议其实可能 不 是。 我要说，我6月刚回台湾的时候68公斤，嗯。然后我9月底开始学，嗯，因为我在美国整个发福，9月底开始学，然后我到上个礼拜量59， 哦，所以是我 9公斤， 对， 因为击剑是不是一直很消耗，你要动来动去，然后整个人在里面会爆汗这样的，对， 击剑是无氧运动， 而且很好玩啊，就是我是一个无法上健身房的人，我觉得太无聊了，我做不下去。 Okay. 我都会在欧马克后面虚拟击剑呐，他都不跟我玩。 你少在， 我觉得 马丽达 就是他，你只是想要刷我卡而已。 马丽其实也可以学，因为我跟小个子的打，我完全打不到他们。 哎、欸，小个子是从下面下路到，然后就得分呐、啊。 对，然后我都打不到他们。 可是你们可以打小个子的面呐、啊。脸啊，不是会一直得分。 你不要再把东洋剑跟西洋剑搞在一起了，谁在跟你面？ 脸不算分啊， 你们拖到脸没有分哦。 他打盾剑没有分 啊， 盾剑只有身体的中间躯干才有分。 啊，你们从由高至高点往那个矮个的胸，不会很容易弄到？ 盾剑还有进攻拳跟防，就是那个进攻拳的问题，所以不是你搓到就有分，还要你有那个进攻权力你才有分。 重点是我一开始跟我的姐妹们讲的时候，她们都觉得这个运动很可怕。但是我一开始跟她们说我瘦了这么多，她们的眼睛都发光了。所以跟女孩们说这个真的很有用，而且很好玩。 你没有带你的姐妹，她们不会有个什么体验击剑课程之类的？ 她们好像她们说过，如果我要去的话，她们会愿意去。嗯哼，而且教练很帅。 哦呦， 教练超帅！ 但我想知道，你们 像阮经天。 那你们一次就是多久？你们的课程一次多久？ 一般是2个小时，但是因为我之前下班比较晚，所以我一次只去上1个小时，然后一个礼拜上2次。 可以上1个小时哦。 对，就是看跟怎么跟老板沟通吧。但是我其实上1个小时之后就是爆汗了，也没有那个体力可以上2个小时。 可详谈， 但一个小时你做什么？我就热身完，做完脚步就一个小时就没了、啊，还是你们都没有做脚步？ 前面不算， 开始打算一个小时这样。 对我来说大概是这样，因为我通常都会在晚，就是会拖到一点时间。热身不算，从走脚步开始。 从就是脚步跟节奏训练开始，然后到接线打比赛，这样一个小时。 真的不用考虑多争取一些时间，因为到后面已经累死了，也动不了， 只想早点下课。 有一点，真的很累。 嗯，我可以想象， 但是很好玩。就是如果你们也是跟我一样在健身房待不住的人的话，可以。 好的， 感谢你的分享， 谢谢卡嘉， 拜拜， 拜拜。 因为我大学击剑队，然后其实大一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同学都有就是想要练击剑，可是到了大二的时候就 人数砍一半， 有很多女生就离开了，前面的那一些就是大一的辛苦训练，他们都可以撑下来，体能训练都可以撑下来，可是到大二真正拿到剑开始要互戳的时候，他们发现 那不是才是开心的时候吗？ 因为有些人真的会怕尖的东西，就是他没有办法抗拒掉那个心里面就是有东西要朝你刺来的、那個、 即使你知道你穿的防护衣也是一样的 哦，对啊，他就没有办法克服那个，所以最后还是会对我觉得真的不行、哦、QQ 但是我是可以保证，就是打完剑是真的很累。 你是想躺着那种吗？ 是真的很累，汗是用滴的那种累。0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马克玛丽。 嗨，你是谁？ 哎、欸，我是桃园的阿丁。 阿丁 你 好。 我要分享，我其实我记得23岁那一年加入健身房的吧。 嗯。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蛮积极的想要学重训的，嗯，那时候蛮胖的。 嗯。 然后就是那时候喜欢男生，然后不喜欢我就觉得一定是我太胖。 嗯。 然后，所以我有买教练课。 嗯。 然后买完之后呢？就那教练给我感觉不是特别积极，但是他一开始就有叫我拍我的三餐给他看，但是我发现他根本就不读不回啊，然后那时候还想说是不是太忙了，教练是不是都很忙，然后就还替他找借口，就有一次我要去健身的时候，就看到教练就是躺在那个练腹肌的那个器材上面滑手机，然后我才刚刚就是传午餐给他看，就我真的我觉得有点火大，然后我就靠近他，我就跟他打招呼，然后看到我他也吓到整个跳起来这样，然后就是那时候我想说那可能只是他休息，就是一直帮他找各式各样的借口，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就是我很想要学健身嘛，那他不回我，我就自己上网做功课找资料，就反而是那个教练激发我就是自己找，因为那时候健美跟健力这两个东西搞得我很混乱，就有一点就两个领域嘛，所以我自己找了很多资料去区别这个东西，然后反正我自己觉得我健身的那个知识啊大部分是我 自己找来的， 对，然后他是教我基本动作就不要让我受伤，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好笑，然后是后来我真的对我就是那个蔬菜的那个差点讲出来，就真的是感觉不是很好，所以我就自己去外面找教练， 找完之后呢， 因为他刚刚是要讲出那个健身房名字，是不是？ 对对对。 我想知道啊。 嗯嗯嗯嗯，对啊，就是我君。 对。 OK，嗯，好。 反正后来我就去找，反正我去外面就是找完一轮之后又回来，嗯，我觉得有买了我觉得你的教练，因为我后来觉得那个教练给我感觉还不错，就是新的， 嗯， 然后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前教练是谁， 嗯， 然后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想太多， 嗯， 他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嗯，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就是我前教练叫 Elvin， 然后他就说，他就说 Elvin 哦，有啊，他跟我说你以前超肥的， 嗯。 因为我后来瘦下来，嗯，就我自己找资料，然后做功课，嗯，就是我是成功的案例， 嗯， 但是跟 Elvin 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算了，他是一个动力， 嗯， 然后我就听到就是我现在的教练就是跟我讲我前教练这样说，我就是觉得 更怒，嗯， 对，就真的很怒， 嗯， 就是还就是偷偷退他那个 IG 追踪啊什么的，封锁他， 但 他很幼稚， 钱都已经把你赚到了， 啊，而且退他 IG 追踪不痛不痒， 啊， 而且他因为我会分享我就是成功的照片， 嗯， 然后他还会跑到我 IG 下面留言说，哎，欸，最近健身健得怎么样？ 关你屁事， 对，关你屁事啊，根本就没有任何功劳啊， 嗯， 我觉得对于就是传那个照片不读不回真的蛮过分的， 对啊， 嗯， 拿钱不办事就这样， 没错， 不 OK 不 OK， 反正就有郭俊有好教练有坏教练了， 但 就是很看人就对了， 你是一个好学生，没错， 嗯， 摩羯座， 所以要选教练要买教练课跟选教练之前请你就是先 试到一个你喜欢的， 对，试到一个喜欢的教练你再决定要买， 可能也是当初就什么都不懂就买了吧， 嗯嗯， 对吧，啊，但我嗯，我觉得可能我自己也没有，因为我会觉得说，反正我去健身，我就是去健身，我就没有特别太在意就是自己的状态，也不会像有些人很在意说自己的体态不好，所以不敢去。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一股脑，就是我想做我自己，就 focus 在自己专注的事情。 嗯， 就穿的跟阿尚一样，那时候也不会特别觉得说别人在看我。 嗯， 对啊，反正我觉得那都是过程啊。 好的，恭喜你，嗯， 谢谢你的分享。 好，谢谢， 再会， 拜拜。 小时候总想早点长大，长大后却想回到小时候的我们。周兴哲全新创作专辑同名主打《小时候的我们》，是大家对他下一首破译歌曲期盼下，反而停止创作一段时间后，静心坐在钢琴前弹奏出的第一个旋律。 这些年没有安的你眼神的光泽，有向往就会自己任性的选择，成为独一无二的，还来得及开始去学会爱的人的消失，哪怕变成最固执这样子，是如此的更坚持。 让音乐自己说话，一直是 Eric 的创作初衷。听完这首歌曲，静下心来，那个小时候的自己，永远都在心里等着和你聊聊。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New Yorker 纽约人，已居于中央公园首排，为家族地位表征。三辉双子星，永和人文城市中心，万平仁爱公园景观。世袭我有你没有的，三辉双子星精琢完工，55-95坪，89698888。 诶，すごい！ 日本关系最强神队友，金版电车周游券， 游乐设施扫码享优惠，无限次数上下车，想到龟山神社赏秋风，还是世界遗产平等院，金版电车周游券通通有。详情请洽可乐、雄狮、东南旅游或各大旅行社。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净，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 金车茶本境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你知道桃园美食新地标立百代文具、一百代餐馆、道地德国猪脚、意大利餐点、下午茶餐酒、周末夜还有 live show 驻唱，龟山工业区桃园市桃园区大成路二号一百代餐馆，定位专线03-361-3020。 我是谷谷吕思维。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喽， 好棒哟！ 过完了年，开工了，马克叔叔说故事的单元也要继续喽。我们继续来讲讲整形台上的人生。这位法国的整形外科医师 Isabel 在他自己写的这一本书的故事，整形台上的故事，这则故事叫做熟女爱小鲜肉。苏兰奇是一位40多岁漂亮的伊索比亚人，她完美结合了狂野与世故，个性外向又出众，有趣且诱人。我们已经合作了10年，在她得了乳癌之后，由我替她重建两边的乳房。单身的苏兰奇就像只花蝴蝶，住院的时候，一个比一个帅气的男士络绎不绝地进出她的病房，她把医院当成旅馆，一件丝质的便服就这样直接挂在四角拐杖上。他跟大家也相处得融洽，连院长都会询问他的近况。这样的本事让他得以独占一间双人房，还跟护理师们串通好，以免众多的情人会互相撞见。整个诊所呢，都因为他的快活和兴致而雀跃，同时又乐于为他服务，让这间私人医院快要变成欢乐酒吧了。苏兰奇一天24小时都散发着魅力，始终如一。她感性浪漫，女性魅力无懈可击，而且人格特质鲜明。当她切除乳房后，她小心翼翼地重建乳房，努力呈现最完美的样子。但就算她少了一边的乳房，她也从来不担心别人不喜欢她了，也不害怕裸露身体或是让人爱抚。她性感诱人，而且她自己很清楚这一点，这份自信让她更加吸引人。今天苏兰奇跪在我的面前，恳求我再帮他注射肉毒杆菌。我说，你已经够完美了，而且我们一个月前才刚注射过啊。 医师，我求求你，我亲爱的医师啊，再一滴就好。 等一下不是事故又成熟吗？ 哦，医师，我求求你，我亲爱的医师啊，再一滴就好。你到底是怎么了呢？你平常没有这么疯狂啊。医师，他才20岁，这对我来说太糟了。我的同事马上和我一起评估问题的严重性，他就我们一起试着说服苏兰奇，你比任何女人都更吸引人。可是我们的说服一点用都没有，我们还是不得不替他在眉毛的尾巴注射了肉毒杆菌。像他这样喜欢年轻男孩的熟女是我最好的客户，和他们相处往往令我感到愉快。他们总是说着同样的故事，最常见的情形就是他们原本没有意思要勾引比自己小上20岁的男人，甚至没有把年轻的男孩列入情人的考虑名单里，但是看到了男孩眼中的欲望，他们又不禁被触动，于是放任自己被勾引，心想这有何不可呢？反正又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厄运已经找上了他们。刚开始和年轻男孩的冒险确实很有趣，新鲜感十足，在床上的表现也出色，像是永远都不会累的热情无比，而且轻松浪漫。在他们面前，女生可以是情妇，是妈妈、姐姐，他们就是如此的毫无忌惮。这些男孩还会传简讯、寄 email， 甚至突然跑到办公室带了一个巧克力面包给他们尝尝，那种无邪的模样实在令人难以抗拒。但接下来烦恼开始了，这些熟女开始格外在意年龄的差距，意识到自己相较之下的确老了， 于是幻想起要拥有漂亮年轻女性的面容，甚至于丑陋的年轻女性也行哦。即使镜子里的身影依旧动人，他们总是觉得有一天早上醒来就会变得又胖又丑。当这个念头一产生，我一位整形医生就会变成他们最好的朋友，而他们就成了我最死忠的客户。这些熟女们离不开我的候诊室了，向我倾吐他们的惶惶不安，我又因为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一起发笑，打肉毒杆菌，注射玻尿酸，去角质，移植，脱毛，手部保养，脚部保养，染发，私密处修毛，保养霜，算命，这些我通通都会经历，一切都是为了确保男人对他们的欲望。只是他们说服自己相信情人是最佳的催化剂，促使他们尽力保持最佳状态，但这些男人的角色定位并不会变。读了伊莎贝拉这么多的故事，我很确定的一件事是，他当整形医师绝对比当作家好。 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很开心听到这个结果。 没有关系，他听不懂中文。 嗯， 今天最后呢，跟你说声。今天最后跟你说再见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新年开工了，也祝大家这个开工愉快，然后我们继续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属于我们的一年。 You're awesome， 明天见，拜拜。小贾斯汀的歌这么短啊， 你是音乐全主打。 一场音乐的奇幻盛宴， Cats 猫电影原声带。让最卖座音乐剧登上大荧幕，安德烈·洛伊·韦伯音乐剧经典，联手流行天后泰勒斯，全新打造入围金球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流行天后泰勒斯、詹姆斯·科登、奥斯卡肯定朱蒂·丹契、珍妮佛·哈德森等超强卡司共同现身演出。Cats 猫电影原声带。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欢乐银金属今年也要加油哦， 不止加油还要换机油才会顺顺利利。中油国光牌9000系列车用机油 C3SL SM SN 一公升款，二月底前通通买四送一，要买要快。 国光牌润滑油让一切好转。 优风闪